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65集。省一省二都在一个班，办公室里的老师都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脑屏幕，包括李爱荣。 老高，你估计你们班秦冉这次能考多少分？ 有人询问高阳。高阳也不知道秦冉的物理成绩，这回物理这么难，徐瑶光的理综也只有292分，而潘明月的理综280都没到。高阳沉默了一下，然后开口。 估计跟徐瑶光差不多吧。 高阳保守估计应该也有730左右。不然这成绩也不会被拦截住，秦冉的物理应该不会太差。 你们班这两个， 其他老师沉默了一下，也没有说高阳吹牛， 是要包揽前三名啊。 没有任何加分，能考到730，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。他这句话刚说完，电脑页面的一行成绩就显示出来，考生秦冉，语文147，数学150，英语150，理综300，总分747，省排名1。办公室内静了一下，连高阳都没有反应过来。刚刚徐耀光成绩出来的时候，已经吓了老师们一跳，这会儿秦冉的成绩出来，其他人都瞪大了眼睛。办公室里连调笑高阳的声音都没有了，刚刚说话的人悠悠地看向高阳。 高老师，你说730？ 这他妈是730？高阳也张了张嘴，说不出来，两只垂在一边的手也抖着。他刚刚已经高估了他的得意门生，谁能想到他还会给他一个炸弹呢？除了语文全都满分，一个省一，一个省二，一个省五，都出现在同一个学校。尤其是省一跟省二还是同一个班的，都不带任何加分，一个732，一个747，所有人都能预想到他们横穿一中要火了。李爱荣的手上还拿着他们班级的成绩单，分数线基本上通过省排名就能知道，他们班一共60个学生，除了孟欣然，59个人全都进了省前7万名。按照以往的分数比例，前7万名都能达到一本录取线，其中班级前20名都达到了省前1万名，高出分数线100分，重点大学是没有问题的。毕竟一班是所有尖子生的聚集地。作为英语老师，他第二看的还是英语成绩。这一次的高考试卷题目相对而言都非常难，英语那听力，李爱荣自己都不确定会不会被带进坑里。潘明月的146很出乎他的意外，除了潘明月，班级里第二名的英语也才132分而已，过120分的也不过10个，可徐瑶光跟秦冉直接150，这两人的高考总分更是跟他估摸的相差甚远。毕竟之前就算是学校里的老师也把这三人放到一起相提并论，可潘明月撇去了加分，成绩根本就不能跟这两个人相比。李爱荣跑到电脑边，看着数据人员录出来的成绩，眼睛发直，他已经不想去看其他老师看他的目光了，脑海中轰隆隆的只有一个想法，他这次连最后一点希望都没了。省一跟省二都在9班，他们一班这个省五真的不够看的。别说优秀教师，去年期中考那件事教务处还记着呢，就等着高考完重新处罚。高阳可不管其他人的想法，这下他班里的成绩全都齐了， 他就让数据小哥把九班的成绩单独打出来，至于单科成绩，他会整理出来发给各科老师。其他老师都围过来看九班的成绩，这一看，一个个也是面面相觑。 高老师，你们班这前五都在省一千名内？ 林思然省91，向晚舟省95，乔生省181。别说前五了，后面排序的学生也一个个的分数不低。按照40万考生的比率估计，高阳班级达到省重点的也能有20个人。这人数比率对于一班来说不算什么，可是九班是普通班啊。高阳从前往后看了一眼，脸上的喜意越来越重，他是真的为班里的学生高兴。听着身边老师的话，他笑了笑。 这些还是要多亏秦冉同学，他给班里的学生留了不少笔记本，听说其中还有宋绿婷留下来的。宋绿婷你们认识吧？就是去年全国卷的状元。九班那群崽子们玩归玩，但这一年也一直很努力，能取得这个成绩，我也为他们而自豪。 这一席话，其他老师听了彻底没了脾气。宋绿婷他们能不知道吗？去年云城一中出了个省高考状元，各大媒体大肆渲染，云城一中可得意了。谁能想到去年的省状元跟今年的认识呢？高阳这狗屎运气啊，随便捡个学渣都能有这造化，这等魄力跟运气其他老师可是没有呢。班主任都很关注班里的成绩，接受一个拖班级后腿还劣迹斑斑的学生来自己的班级，虽然大部分的人不会像李爱柔那么的言辞犀利，但也不会是真心接受的。李爱荣一个人站在角落里，肠子已经拧了无数遍。如果徐校长一开始没有把秦冉往他的一班塞，李爱荣还可能没有这么郁闷。可偏偏徐校长最开始的时候是要把秦冉放在他们班的，是他亲手把秦冉推拒在外。半年前他还能用秦冉可能物理不好来麻痹自己，可现在李爱荣的掌心都几乎掐出血来。秦冉跟徐瑶光的成绩刷新出来后，横川一中教务处的电话也被打爆了。此刻秦冉省一747，爆炸式的在省内各大高中以及媒体宣传开来。云城市中心，秦冉挂断高阳电话后又睡了一会儿才爬起来。接近七月份，天气说不上特别热，但也绝对不低。他洗了个澡就换了一件白色 T 恤，一觉睡醒他也忘了要去查成绩，就往楼下走。 秦小姐，您起来了。 楼下只有在跟佣人说话的施立明，看到秦冉下来立马转过身。 老大跟城管家他们出去接人了。 佣人立马去厨房把灶台上温着的早饭端出来。接人？谢谢。秦冉坐在饭桌上对佣人说了一句谢谢，才看向施立明。什么重要人物让他们都去接了？施立明挠挠脑袋摇头道。 不清楚，他们也没说。 秦冉翘着二郎腿慢吞吞地开始吃早饭，没再多问。 秦小冉，你起这么早？ 楼上陆兆颖也打着哈欠下来，身上还穿着睡衣。 待会儿还打吗？ 他想起来这件事，然后看向秦冉，目光亮晶晶的。 我也想上至尊三星。 秦冉看了他一眼，容色挺淡的，待会再说。陆兆颖就拿着手机去找乔生，问他打不打游戏。以往叫乔生是一叫一个准，今天他问了好半晌乔生都没有回，似乎是被什么事情给绊住了。 垃圾。 陆兆颖小声地嘀咕了一句。他跟陆兆颖说着游戏的事儿，暂时忘了高阳让他去查成绩的事儿。与此同时，距离大门不远处的加长车内，程木开车，程俊坐在副驾驶座，后面空着一排椅子，再往后一排才坐着程管家跟程老爷子。程管家拿出来小本子，翻开来看行程。 云城有五处遗址，其中两处没被开发，在宁海镇，三处在市内。 程管家念念叨叨着。身侧的程老爷子却似乎没有在听，他生得威严，正襟危坐，眉眼间自有一股金贵与凌厉。程管家念叨了一遍，见老爷子没有反应，顿了一下。 老爷， 车沿着小径往别墅大门那边开过去。 嗯。 程老爷子看了他一眼，气定神闲地回了一句。 你说的有道理。 陈管家想。 我明明是问您明天是去哪儿玩。 但陈管家也是个人精，默默把本子合上，觉得现在老爷子可能不太关心明天到底去哪里。副驾驶座，程俊似乎在低头玩手机。程老爷子按捺了一路，终于按捺不住了。他微微偏头，低声地询问程管家。 就那。 程管家十分恭敬地低头。 哦，秦小姐还在睡觉，昨晚陆少特地找她打了游戏，今天是高考出成绩的日子，我就没有让少爷把秦小姐叫起来，省得她心里难受。 我有问你那女孩的事吗？ 程老爷子脸一板，严苛地开口。程管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车停下，程老爷子咳了一声，依旧板正着脸。 我听程母说，他会电脑工程，技术还非常厉害，应该会喜欢计算机专业吧。 他也是联系了金大那老头，花费了不少代价，包括实验室的一个位置，才换到了计算机系的一个名额。那女孩出身差了点，进了京城前有狼后有虎的，进了京大又可以去实验室，让她也多点能立足的保障。毕竟程老爷子眼中只有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东西才是实力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